回望当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风骚的女人就好似恩叔，肤色人性，俘虏人心。几个女人喋喋不休，把口唔收。疯癫星期三晚八点，女人真风骚。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三晚八点钟 《女人真风骚》。 上集我哋讲咗啲咩？我唔记得咗啦。啊，李伟啊嘛， 系啊， 多谢大家嘅支持，突破咗二千几三千啊！即系我真系一日之内咧就一千一二咁样咯。 又一次证明你哋好咸湿， 又系少少咸多多趣。 系啊， 咁咧我俾我 系啪啪声，我就中意，好啱中意啪啪声。 我俾我 friend 睇咧，佢又系即系佢唔识听，即系佢系啲外国噶嘛，咁佢唔识听我哋啲，佢就话：喂，你中间个 friend 好落力，系咁喺度做晒动作咁 样。梗系啦，嗰啲咧我俾我男朋友睇咧，我都话啦，佢话啊咩叫戳戳戳啊？我话其实戳咧就有两个解释嘅，即系又话你个样咧唔知点样咁样好戳嗰啲，又或者系讲紧嗰啲啪啪啪咁样咯， 哦、 即代替咁样有啲声演嘅。 不过其实都冇乜所谓啊，大家听到就 get 到，加埋咁落力演出。 我同你都落力啊，怼嗰只脚你， 咁我本来有啲有人性噶嘛， 啊，仲有我哋 讲得唔清楚，你帮我怼。 我前几日咧见到一个 fans 咧，就我哋嘅节目 fans， 哇，佢直情系咪问我，喂，文文姐，喂 ，Koi 咧，佢话教我招咧点样嘅，即我真系好想知道点样摁啊，诶，佢话会做个 video 俾我哋睇噶嘛，我真系想知道啊， 我真系好想知道点样，我睇咗呢个节目几次，我谂 大家都介意，真系嗱，我唔可以除晒衫，如果咪就网络疯传啦，高登起我底，咁咧我就唯有。可能穿住衫示范咁，下一集播一播出嚟咯。咁两秒啦个姿势。 新仔，而家我同你一齐睇唔睇啊？ 啊，喺边度先？系咪喺呢张台？呢张台得唔得？ 点样好？点啊？擒上去啊？ 哇，唔得啦！我哋擒上去。 咁咪点样啊？ 个镜头应该都影唔到啊！真系唔好，下次。 咁啊，都要有啲想象啦，有幻想空间咁样先会有创造嘅咁就。 系啦，咁上集我哋讲完体位啦，咁其实讲下喂，其实讲真，点解要做爱啫？ 讲真，点解要整咁多体位？即系点解要拣啲中意嘅姿势啫？就系想点样啊？ 高潮。 系啊，想要高潮咯。如果唔系做爱，为咗咩啊？为咗嗰廿分钟定半个钟抽插啊？嗰啲真系冇乜意思喎，对女人嚟讲，其实即系嗱，我讲即系讲开又讲，有啲人咧，佢即系我睇好多文章，佢哋都话女性咧，如果斋系抽插，其实系唔会有高潮嘅，一定系要你自己做一啲嘢，又或者个男方你个 partner 对你做一啲嘢，咁上下其手咧，咁你先至会得到嗰个感觉。即系你唔好喺度话，喂，我冇高潮，系咪我有问题？咁我想话啦，如果你净系不停咁样、哦、可能你有二十分钟嘅前戏，咁你再加三十分钟嘅抽插过程， 佢都好鬼持久力喎、 啊，三十分钟 OK 嘅。 喂，舒唔舒服真系一直都硬先，不过唔系噶，有啲人 得噶得噶， 我见过啲人咧就系、是、佢咧佢会一排好硬，跟住咧会软翻、嗯，即系又唔系软晒嘅，少少软咁，跟住你又再搞落去又硬翻，即系不过亦都好似头先 Koi 话斋，有啲人又可以全程都硬嘅。 但系有啲人就话啊咩，你前戏其实睇呢个前戏够唔够咯，前戏长。长啲嘅话咧，佢就维持得硬啲咯。 系咩？唔系，我应该前戏长咧。咁其实佢因为已经硬咗好耐啊嘛，所以到你真系做嘅时候咧，反而就冇咁 keep 得耐咧，系咪啊？ 即系睇下你嗰个男性 的本質。其实前戏可以俾大家一个叫做 relax 嘅时间啊。因为你可能即系唔通你真系入到去，哇！发质三分钟，麻质三分钟，即刻剥衫，即刻你咁，其实你系大家个心理上面都未准备噶嘛， 系、嗯、尤其女性啦， 尤其女人心上面 咧都会投诉，喂，我都未有外液流出，你求其就咩舐下你对手咁样就捽一捽我阿妹咁样，其实呢一 情情我啲人话斋咋咋啦， 咁样冇意思咯。 呢一种感觉咧，其实对女性嚟讲好难有高潮，因为其实高潮你最紧要咧，你唔系净系抽插嘅，你系一定要。 又有潤滑，那個潤滑你可以用一些、坊間買回來的什麼油 KY 啊 KY 就太過分了，又想起那兩個鬼佬來香港那兩個、 oh. 一想起 KY 想起這兩個，你可以買一些、道什麼絲、啊、那些一支支那些什麼熱感啊， 欸、好像是不是真的熱感是不是真的好一點的，是 啊，熱感真的會令到你， 我聽人說過、嗯、因為其實我今天跟 我同事，即你知道我們這些鹹濕濕沒屎忽的， 你那些茶餘飯後都是說這些的是 嗎、啊、這些就是老友咯，那我明白的我跟我同事說開，他都說是有時候男人呢如果戴著個套呢其实他就会没有那么劲的高潮的，因为始终呢、嗯、即没有那些感觉，有个胶这样，即第一有个橡筋位啦，橡筋位箍住你那里啦、嗯另外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有些套呢他们之前、那个头那里会有些空位的， 是 啊是啊是啊，给你那些叫什么射精区，我不知道说、啊、即被你储住精嘛，那 我朋友即 朋友就是我同事就是男仔来的，那他就跟我说因为有那个位啦，那个血的窿位啦、嗯嗯嗯、那变了、那个接触位呢就冇咁好囉，即係嗰啲男人啦、啊、 即 係 嗰个龟头嗰个位置、嗯、即係有个、射精区嗰度顶住咗，所以佢就接触 唔到，係啦，所以哎 Cookie 真係好讲得真係落而唔係有知识而不淫，即係完全係解释咁，咁就会变咗嗰个摩擦冇咁好，因为有嗰个位喺度呢， 所以十居其九嘅男人都唔鍾意戴套， 所以我朋友就 說男女都唔鍾意，因为 新嗰 隻始终有个隔膜喺度， 买咗隻日本嗰隻唔知叫咩钢 本嗰隻， 咁蓝色盒嘅，佢就同我讲蓝色盒，咁佢话迟啲再话俾我听个图个样啦，如果真係大家想知，佢就嗰隻好呢就冇嗰个储精位嘅，咁就变咗真係会 直接包得住，系可以零隔膜咁样，虽然都系隔咗， 即系隔咗，但系就起码冇咗嗰个嗰个空位喺度，变咗就会佢会觉得个感觉好啲咯，咁啊真系会，所以可能就会 keep 得硬啲啊，或者真系想做耐啲咯。 其实我系听好多人咧话，唔戴套同戴套嘅分别，除咗个接触感之外咧，但系有啲男人系特登一定要戴套嘅， 点解咧？ 因为 紧啲， 唔系系因为戴咗套会冇咁快射。 哦，系， 因为你冇个敏感啊嘛，你减低咗个敏感区嘛，佢话如果唔戴套嘅就会好快射。 咁呢个就即系话都系嗰个男性 本身个接触感嘅问题咯。 佢咧有啲人直情系，我有见过啲咧，直情系一戴咗套咧系软翻嘅。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唔惯咧嗰个质感，即系个感觉。嗯、即系有啲人系真系唔中意戴套，一戴套反而嗰个能力或者嗰个表现咧系冇咁好。 我又咁样觉得啦。如果系冇包皮，即系已经割咗包皮嘅啲男性咧，佢 仲有人冇割包皮咩？而家 有嘅，即系佢嗰啲系唔过长，所以咪唔割咯。即系佢唔系话一佢点解割，因为过长嘛。有啲系唔割，系唔需要割，但系其实佢又唔会话太过长。啊、即系如果有仲维仲维持紧有包皮嘅啲男性咧，佢系。戴咗套系唔更加衰嘅，即更加软咯。因为佢本身已经系你有块皮，咁呢一个系龟头啦，咁你要捋落嚟，咁你先至系最敏感嘅位啊嘛。你正常都系噶嘛，但系嗰啲就已经叫有包皮嗰啲系包住咗噶。 真系冇见过啲有包皮噶喎，咁耐以嚟。 你用嘅手捋落去咧，佢先至系敏感嘅。有啲人佢冇咗皮嗰啲咧，即系冇咗包皮割咗嗰啲咧，佢已经系成个就系已经系个我哋叫咩？ 个头突出嚟啦。 咁边个系敏感啲话 ？Sorry， 边个有肉棒嗰啲咪敏感啲咯？有 即系突咗个头。出嚟嗰啲 就容易啲， 冇咁厚皮嗰啲就會敏感啲咯、 啊。有皮嗰啲咧就好難升期。 啊！我真系未见过啲有皮。 唔系你系咪真系咁搞笑啊？你 系啊！我真系未遇过。 你又望人哋嗰度有冇皮就嚟啊！ 系、嗯、我真系未遇过啲有皮噶、啊。我以为呢个世代全世界都割晒咧。不同角色我都未见过有包皮的 好似唔系少啲咯，个比例好似真系少。 系啊，我哋好细个咧就已经阿妈，即系可能 B B 仔时期已经捉咗佢角噶啦嘛。好多人就要等到去六七岁嗰阵时就再做一次嘅手术。咁如果系六七岁过后嘅话，唔割嘅话，你就可能去到廿几、卅岁，你自己去 book 医生去要求。 哇！即系四十岁先死去割包皮。 但其实你唔割嘅话，其实系冇咩影响嘅，但系。 但佢哋话如果唔割嘅话，个包皮嗰度会积咗啲污糟嘢咧， 系啦， 生嘢嚟乜鬼噶嘛？ 咁就系啦，如果你自己好似有啲男性咁，佢自己有包皮都讲嘅吓，我每一次冲凉我都要捋落， 捋翻去， 跟住真系 即系洗清楚里边，然后再 咁。如果你话有包皮嗰啲会唔会更加容即系你话持久力仲耐啲咯？因为你话佢敏感度冇， 佢起都起唔到啊！我惊佢系 咁，如果佢系起 的，都唔系啊，仆街！ 佢系好彩嗰扎，咁佢系起都冇问题嗰啲咧，咁。其实就套 就更加对佢唔好咯。 喂，同埋另外，你哋有冇听过人哋话、如果饮得酒多嗰啲人咧，都好好难硬啊。 通常都话会亏啊嘛。点 解嘅？我想问点解？ 你中医就话系你逢系嗰条嘢，你逢系性能力都系同肝肾有关嘅。咁饮酒绝对系伤肝肾噶，咁好简单嘅理由啫。所以饮得多会亏啫嘛。我都话，尤其是威士忌。 是不是啊？ 是你啤酒和威士忌、啊、你以前呢为什么度大富豪个个要开交叉窿不喝威士忌、 啊、又是我们啊 Vienna 姐要讲爆料的 威士忌就凉的嘛，因为威士忌本身呢其实它发明这种酒呢其实开头它的目的就是给传教士喝的。 嗯， 传教士。 因为他们那些即所谓 serve the Lord 啊，即侍奉神那些不结得婚的嘛，又不博得东西的嘛，理论上不应该打飞机添。 哦 佢哋點樣減低佢哋嘅性慾呢，就係、是、飲威士忌。 哦，威士忌。 咁然係啦，以前洛森大富豪邊有人開威士忌啊？他唔夠涼咩，大佬？啤酒啊，威士忌啊，呢家嘢起唔到頭噶嘛。 哎呀，唔怪之得啦，真 係。以前嗰啲補品啊，就係白蘭地加生蛋。 哦。 白兰地啊，卡沙隆啊，顶几只生打落去咧，就系嗰啲维之春药、 哦。真系白兰地咧，饮到人哋真系好好似好兴起，唔系净系讲性啊，即系或者成个人咧系 热啦啦噶 嘛，即刻想，我、想打，想打人、啊。 你咁先讲咧，你其实好简单啊，你摆杯威士忌，摆杯白兰地啦，你饮完落去咧，你身体感唔感觉冻，抑或感觉兴合合，就两回事嚟噶。其实两只嘅酒性系唔同噶，所以以前啲人咧去即系出宗之前咧就生蛋白兰地。 出男人定女人啊？ 啲男人买街中之前啦、 okay, 买街中之前而家生蛋白兰地啦， 即系就唔使卖伟哥。 系啊，以前未出话名伟哥，但系春药啊呢啲咁嘅所谓帮助勃起嘅药咧，就一路都有嘅、 嗯。喂，咁我又问下 Vienna 姐，如果饮 gin 咧，即系 gin 酒会，你有冇听过会饮？ 我从来都冇听过有人用 gin 去到起头。 哦，唔系。唔关事啊，所以但我听我朋友讲，佢做即系做开 bartender 啲，佢话咧女人饮完 gin 咧会好 depressed 噶，即系一个人咧唔出声啊，即刻谂埋啲嘢咧，即系都唔开心或者 死鱼咯。 即系，但我意思即系，譬如喺酒吧度啊，你觉唔觉得咧有冇咁嘅经验？因为我哋就唔好饮酒。 知道 gin 咧，如果喺英国嘅历史里边咧，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好风魔一时，饮到好多人饮死咗嘅。因为 gin 系佢嗰个吸引力系在于佢个香味。 嗯、 然后呢啲人係咁飲下飲下好 enjoy 咁樣飲下飲下呢，就係、是、因为佢其实 gin 係属于啲 cheap 嘅嘢做出嚟嘅，係属于平酒啊。呢、這个世界永远都係讲嗰句一分钱一分货嘅啫，你嗰啲嘢唔得嘅垃圾嘢做出嚟，你自然对仲伤身囉。 哦，原来咁。 係啊，所以點解话飲酒、有咁多人话唔飲威士忌要飲VSOP 啫，你自己去免税店睇下都知唔同价钱啦，完全唔同嘢做出嚟噶嘛。 即系 VSOP 系再劲啲啊 ？VSOP 系布兰迪有分等级嘅、 啊， 即系有 VS 啊 ，VSOP 啊年份唔同啊，跟住再上啲 XO 啊 ，Extra 啊嗰啲咁样数落去啦吓。咁、其实有唔同等级嘅，饮唔同等级嘅酒，你已经知道嗰个味同你嗰个醉嘅反应已经系唔同噶。即系你饮醉啲 cheap 酒咧，尤其是嗰啲咁嘅啲死人头咩一嚿水又唔饮嗰啲咁嘅劈肠嗰啲，好加饮到你个头咧真系爆到發 曬。但系嗰啲系饮咩噶？都系 佢嗰啲话就话威缩，佢其实就唔系俾我哋嗰啲即系我哋平时饮开啊，不嬲就系免税店嗰啲十二年啊，即系啲十二年嗰啲酒啦，佢系俾埋嗰啲超级市场卖$80支嗰啲咁嘅 whisky。 哦，都系威士忌，但系就 系，但系你唔同酒做出嚟咯，唔同年份、唔同料做，嗰啲佢基本上都系加化品 嘅 啫嘛。 但系都会令到你个人系好 high 嘅。 我就知头痛啫， 即系冇其他嘢。 系猛啊，系真系猛啊，饮到嗰啲就火水咁嘅味。 喂，咁话时话咧，人哋咪话饮完之后，其实你觉得系令到你更加即系兴奋性欲啊，定系其实搞唔起？ 因为其实饮咗酒咧，少量吓、会令到个人 relax。 嗯 嗯，佢 relax 咧，咁啊自然就好容易投入到去搞嘢嗰个情绪。 系。 咁但系你当然啦，你系 hangover 嘅。飲到醉咗，你成死咗喺度啦，搞乜鬼啫？ 系咯，所以我就成日都听唔明，究竟系飲咗酒，反而系令到你系更加想搞嘢啊！因为啲人咪成啲气都系咁样饮完酒咁样，跟住同你 同 床噶咁样。 唔系，其实嗰啲只系将一个界线攞走啫嘛。你平时我可能我平时好武装自己嘅，有啲人我好硬正噶嗰只咧，饮咗酒之后开始佢个人 relax 啊，开始会即系例如佢啲行为开始会乱咁噏嘢啊，会喊啊，做一啲平时唔会表达嘅情绪。其实饮咗酒对好多人都系令到佢精神 relax 咗，咁啊然后就特别容易上吊咯， 上吊。 就特别容易上床 咯。OK， 咁如果食嗰啲咩蚝啊嗰啲咧？ 诶、哎，蚝系蛋白质嚟噶， 真系 有冇试过？ 有啊， 呢、這个真系好、啊這個。 真系食完啲蚝之后，啲男朋友系劲啲噶，我未试过啊。 Zinc， 因为蚝里面有 zinc 同埋有呢一个蛋白质啦。 同埋 ，sorry， 首先问，要食生蚝啊定熟蚝啊？ 生啦、 啊，系因为好食啲定真系 嗰阵时生蚝先得啊？人咧，几日里面同条女净喺屋企度成日剥成日剥成日剥，咁跟住咧，佢原来几日里面佢食咩咧？就系食生蚝、牛扒同埋鸡蛋。 哇！ 就维持咗做咗十几次嘅圣炉啦。 牛扒都得嘅咩？牛扒我哋都中意 高蛋白质啊嘛，有红肉啊嘛，成日都话红肉醋啊嘛，所以啲狗食完红肉会起头噶。 系，但系即系生蚝系得嘅，你哋试 生蚝系得。其实高蛋白质嘅嘢通常 系意思系耐啲，即系 keep 得耐啲定点啊？ 容易勃起， 容易勃起， 因 为 佢蛋你嗰个精液系蛋白质嚟噶嘛。 是男是 apply for 男仔定 apply for 男？因为女其实就咁耐以嚟历史上面最难搞嘅就系女人点样会令到佢哋达到高潮？ 嗯， 点样令到佢哋好 easy 咁样上床做爱？其实好多嘅男士都会投诉，究竟佢有冇高潮嘅咧？我条女 呢个系扮嘢嘅，原来即系我收到好多朋友嘅讲法，就系、是、个女仔系扮嘢，因为我问翻佢，喂，咁你女朋友高潮嗰阵时候有啲咩状态显示咗出嚟？咁其实系唔 make sense 嘅喎。咁我 例如，我想知点样。 如果是真的高潮的话，其实你那个大阴唇和小阴唇是会有收缩的，至少有 20%， 即你是会收缩不停地蹦蹦蹦蹦蹦这样，而且你不停你会在那里喊，你是会觉得真的那种是你平时可能那些是扮是不是但你去到高潮那个位置你真的要喊出来，不由自主咁样，你救唔到你自己咁样嗌出嚟，同埋你只手咧，你系会好想捉住个男人，可能你会捻实佢啊，又或者你个嘴系要不停，即系要同佢打茄轮啦，即系你本身可能你抽插紧，突然之间高潮咧，系会捉佢个头埋你个身度，跟住真系又要捻佢，又要锡佢啊咁样咯。 女人 系 咁样， 系啊，你嗰个系点啊？你自己，我嗰个大约系咁样，同埋你系会颤，即系震咯个身喺度，哎呀咁样即系。唔知点， 我就觉得会系全个身系软晒，好舒服嘅感觉。 嗯，系啦， 全个身系即系好似突然间好似冇晒力咁样咧、全个身都会有少少麻痹状况咁样咧，嗰只咯。 同埋我头先都话啦，好多时候高潮咧，你系唔可以净系靠抽插噶嘛。如果你话啊，我净系入嘅啫，咁样不停咁样，你其实系好难做到噶。咁我听好多人都系咁讲嘅，你一定要。用手啦，又或者你用一啲玩具又好啦，咩都好啦，你个男生喺度抽插啦，咁你再用手又或者玩具去将你嗰个敏感地带，每个人都唔同啦，但好多人都话系阴核嗰个位嘛， 系啊系啊， 阴核嗰个位咧就系、是最容易达到高潮嘅，咁你就要不停喺度抚摸自己，即系其实你呢一、這个你就要唔系话每一个男仔都会接受咯，咁点解会冇高潮？啲男仔会觉得我已经同你抽插紧咯，系嘛？咁点解你仲要摸你自己嘅？咁我咪好冇面咯？咁呢个你就要即系要同对方解释，你系一定要摸你自己嘅，你真系一系你摸我，一系我摸我自己咁样咯。 因为咧有啲人咧摸我咧，我觉得好大力， 其实我觉得有啲女人 系啦，咁佢就系唔识摸， 高潮佢都未知咯。 我唔知道，但系阿 Vienna 系可以，即系我 Vienna 就比较容易嗰种嘅人， 超容易。 你都阿 Kory 都系， 我超容易， 每一次性爱至少有五六次嘅， 即系但系唔使自己摸，即系总之都系抽插都可以， 唔得。 你就要摸， 其实好讲对手啊， 但系阿 Vienna 就 我第一件事同你讲好讲对手，有啲直情系。快狠啲啊！你走嗰只啦， 即系咩意思？你已经到咗，佢都未到咁啊？ 唔系啊，有啲成我对住我点对住佢都冇高潮，我真系冇办法有高潮噶。有啲人， 但系头先都话咧，其实抽插系难啲有高潮噶嘛。 我谂其实 九十 percent 系唔得咯。 对我嚟讲系好讲对手系边个， 又或者你自己要幻想 系咯。即系如果对住嗰个对手系， 你唔可以就 我有兴，即系好有兴致嘅，令我好满意嘅，咁我就好容易有高潮。 但系即抽插都得， 得 已经得啦。 佢就系话你都几夸张下喎，咁样嚟三次，你都好鬼容易有高潮， 即系佢都未射你就已经 系啊， 你已经即系抽咗几下， 系啊， 抽搐咗几下啦， 即系佢有咁嘅情况。其实我女人第一件事就系讲我对手，第二件事我觉得有啲有帮助嘅咧，就系香 前戏咧， 香薰 前戏重唔重要啊？ 前戏 都系有高潮噶，你摸啫嘛，你都系如果你系加藤鹰咁样。神之手咁样都可以令到佢有高潮噶， 系啊， 嗯， 即其實這個手技都很重要， 手技很重要。但是剛才文文說就說男性呢，即他會嘗試抽插你的過程中又會摸你的嘛，但他是很大力的，不知道想怎樣那 些，因為你心急、啊、其實 你是一個方法，還有你可能你自己知自己呢，你就要示範給那個 partner 或者你男朋友， 千萬不要介意咯，一定要 是、啊、 是啦。因為我都有一個朋友都是他跟他老公一路做，他自己都摸自己的，如果不是他都覺得即到不到啊咁樣咯。 嗯嗯，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的，但基本上的 statistic 出嚟咧就是係先慢後快。 系啦， 喺即系你做前戏嗰阵时候就唔好哇喳喳谂一嘢就揸落去啊，就抄啊嗰啲， 系啦， 即系你反而系慢慢地慢慢地玩下佢耳珠啊，游手下佢啲身体啊，摸下佢啲大髀啊，慢慢嚟，慢慢攻击佢，因为喺呢个时间佢自己喺度感觉到，咦就嚟埋嚟我嘅敏感地带啦，佢、嗯、自己嗰个精神上面佢自己都有一个兴奋状态噶嘛，你反而太快咧、嗯，一手揸落去啊，喳喳谂啊，嗰啲咧完全系。变成是那个女人很难达到高潮、啊。 嗯。同埋当你就嚟有高潮的时候呢，你就嗌对方快啲定啲大力啲。咁你嗰个高潮就更加到位囉。同埋好多时候呢男仔就知㗎啦。即当女如果佢係摸埋你咁样啦，当或者你自己摸埋你自己，你自己摸你自己你就会识停啦。当你高潮嘅时候，如果你再即当一个男仔摸个女性啦，当佢高潮嘅时候再继续咁摸佢呢，变咗痛苦㗎啦。呢、這个就唔係变高潮囉。即佢可能會叫你縮開你，整開即係會移開你隻手啊，咁就話咗俾你聽，其實啊佢已經係到咗咯。咁 即係男仔要留心。 其實最難搞咧就係個女嘅到咗個男嘅味道。 唔係，男嘅都唔驚㗎。 男嘅其實 係咩？ 即係我聽。 唔係啊，女嘅到完之後，你嘅哇，你嗰下已經到完之後啊，好 relax 啊，咁點知嗰個仲未到啊嘛，咁冇理由自私㗎，一腳伸咗去咩？自己到完之後。 但係男人咧，佢又好搞笑，佢好中意睇你有高潮個樣喎。 係啊， 佢睇你有高潮，佢會覺得係自己嘅成就嚟。即他都不会说觉得、啊、你因为你摸自己，但我又想说如果你斋力当你、男人打飞机啦，女人都有自己同自己玩的嘛，都是自己玩而得到的高潮，同埋你抽插过程中你再摸自己得到的高潮是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来的， 真的是关男仔事的，是那个兴奋的状态， 我真的没试过、 你自己玩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自己怎样得到高潮咯，是、但是总是觉得有少少美中不足的，没有 partner 在这里跟你玩，因为即当你自己达到高潮之外，同时间我有个坏习惯，我都会欣赏我男方高潮的、我都会欣赏地看他的高潮的。 其实我喜欢看男性呢就来射精之前的可能十秒或者十五秒、那个样子是即那些即你眯埋只眼，跟住你会擘大个口。哦，好似唔知想点啊，嗰啲啊，嗰啲。 喂，佢我 突然间觉得佢系好 man 噶，嗰下。 系啊， 好 man 噶，真系。真的 我见过一个咧，劲搞笑，攞啲手喺度。咁喺度揸住咁样，我 觉 得好笑，唔系自己喺度咁 样，喺度练啊嘛，系啊，通常嘅男女都系，高潮都系中意练嘢噶， 或者练住个枕头啊， 系啊，练被啊，练枕头啊，都会出现呢啲情况噶。但系我又觉得有时点讲啊，高潮呢家嘢咧，有好多女人会扮。 系啦，只系 扮到嘅咩？ 我就同你讲， 唔系佢就喺度抄日本嗰啲 A V 咧，就系话但系其实嗰个唔系佢高潮嘅，先系扮出嚟嘅。 系啊，扮 出來。因为我觉得你扮嘅话，即系要知道本身自己嘅高潮系点先可以扮到噶嘛。 唔系啊，佢系直情系扮，叫做啊交咗功课俾啊呢、這个咁嘅 partner 睇啦，唔好烦啊咁样咯。如果唔系，佢又不停可能，唉，其实男人搞你为咗一嚟为咗满足自己，其实都系为咗满足你啊嘛。咁佢点样会觉得满足咗个女？女性咧就系、是、觉得个女性嚟一嚟高潮就叫做满足咗，咁、 啊、 所以如果你未嚟嘅话，佢又忍住唔鬼射，其实系好烦嘅， 知唔知？所以我咪话，其实我系唔到唔到噶嘛，跟住咧嗰啲人咧成日都好想帮。但我真的不得咧，我叫佢 點解會咁噶？ 你想要你就自己射咗佢算啦，即系你想要你隨時幾時都得，因為我真 的不、你係咪次次都揀錯地方、揀錯時間啊？ 可能我個人投入啦，有啲拘謹啩，我唔知 道。唔係我要眯埋隻眼諗一啲核突嘢喎，唔可以淨係。 我試過咧有一隻香薰咧，我真係有個朋友咧買咗一隻香薰咧，翻嚟之後咧， 催情香薰 係啊，跟住咧兩公婆都痕曬啊，成身 咁誇張 係啊！ 你真要試下嗰啲 咩香氛嚟噶？整零 食，我要問翻佢先，因為佢原來喺淘寶度買嘅。 因為好似頭先即高二嗰個情況，即係講嘅情況，我就覺得幾認同就係，即係當個女仔佢，你以為佢即係未即係冇高潮，咁佢就真係係咁想即係快啲啊，用咩辦法？跟住其實反而仲整痛曬咯，成件事。 係啊，即係會覺得好抌波鐘啊！你幾時得啊？即 係，但係跟住我就話你放棄我啦，你自己倒算啦。 喂，我覺得幾 desperate 喎，你個伴侶。 系啊，但冇办法啦，即系自己玩就开心啲啦，有阵时，咁样咯。 我唔知道，我觉得自己玩开心。 但有阵时咧，我以前都讲过，或者几一两年前做节目咧，女性有阵时高潮会系唔开心噶，即系有一啲咧咩， 应该会唔开心啊？ 喊啊，恍惚啊，即系有啲唔系太 失落，因为哎呀完咗啦，咁开心嘅嘢系咪咁？ 有啲。嗰啲憂鬱嘅感覺，佢有啲人，我有試過一次就好又好黐線，一嚟高潮咧喺度發癲喺度嗌咯，啊咁喺度嗌咯， 我又冇試過啊，我成日每次嚟完之後，我一定要整翻好 enjoy 咁樣攤喺度整個時候煙，我係一定會咁做，係 咪即刻勁眼瞓啊？ 唔係，你根本就喺度回味緊嗰種感覺，我是想慢將所有嘢變得好慢，慢慢咁樣回味一下嗰種感覺先至。 即係你女性，但你食豉油煙， 係咯，因為嗰刻係用其實用嚟回味一下嗰啲感覺啫。哦， 我就會即刻瞓咯，如果係，因為覺得好攰嘛。 OK， 咁就差唔多啦，時間。 喂，咁啊，今集讲住咁多先啦。如果大家都仲系继续想支持，或想支持我哋节目嘅话咧，咁啊，大家就记得多多支持，就收费嗰度吓。大家着量啦，照做啦。咁如果真係好再支持嘅，咁啊留言俾我哋，咁啊 Koey 就会諗下，其实如果有收多几个信息嘅话呢，佢就会做咗条片出嚟。教大家，唔系，其实揾啲公仔啦，做条片出嚟咧，话俾大家听，佢即系创作， 佢 始创嘅 始创嗰个体位， 系啦， 真系好搞笑。 咁啊，俾多啲 feedback 我哋啦。咁今集时间就系咁多先。 OK， 好啦， 拜拜。